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尘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咧啊继续加入嘅。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同埋中国咧而家咧好明显咧就是、两大国嘅贸易核战咧系单人嘅对决啊。英文嘅传媒里边咧就睇下边个眨眼先 ，Who is going to blink first？ 咁到底边个眨眼先咧？咁仇恨 Donald Trump 嘅美国自由派咧就话其实 Donald Trump 脚软先噶啦。因为如果不是你不会即刻就说各自七十几个愿意谈判这个关税减免或者肯跟美国佬妥协的国家说你可以延期九十日咁离后救市，因为第一日那个华尔街的大跌市确实是令到 Donald Trump 呢是始料不及，他自己都出来说他说那个市有少少一撇，这个一撇呢就是一個美國的離願，即是話啲人好似有少少咧慌亂，有少少喧譁，於是咁樣咧，佢就作出一個咁嘅臨時嘅邊陣嘅部署。咁咧第二日咧就回升，但係第三日咧又復跌，因為咧佢宣布咗對中國嘅關税咧加到125%，後來仲修正話其實唔止，計埋以前累積嗰啲145%。咁咧而家嗰個股市同埋個市場咧，就對於 Donald Trump 啊。那個全盤個戰略咧，當然你係諗住單挑中國呢個咧就好明顯噶啦，係放過其他國家，或者對其他國家咧只不過係陪綁啊，然後嗰啲係配菜，呢個咧係清楚噶啦。只不過咧，你正式對中國啊係掀起一個咧，直情係世界級嘅貿易大戰攞嚟做外圍，跟住仲會影響到兩國之間，唔好理中國啦，係美國啊，未來一年啊嗰個國內嗰個經濟嘅狀況啦，例如啊已經咧有種種嘅跡象顯示啊呢個咧聖誕節啊美國市場嘅消費訂單來自中國咧已經大幅減少，嗰啲廠咧已經咧係停產。咁美國人咧就除咗暑假之外，呢個聖誕節咧亦都係佢哋一個重大嘅一個消費嘅節日，咁佢哋會擔心。今年的聖誕節買聖誕樹啊，或者其他種種的 shopping 啊，就要面臨一個咧非常之嚴峻啊嘅通脹嘅局面，同埋貴咗。嗱呢啲咧都係啊，無論係美國嘅左翼傳媒啊，定係中國方面嘅深戰宣傳咧，都係對美國嘅市場構成某種嘅壓力嘅。嗱，所以而家呢個狀況，由於係戰爭狀態，我要強調啊，好多嘅消息啊，同埋好多嘅新聞咧。如果冇一个独立思考分析嘅能力咧，就好容易信嘅。边啲系宣传，边啲系事实，边啲系事实里边略有夸张系变成宣传，边啲咧就系宣传里边其实亦都隐藏非常之严酷嘅事实。呢啲咧就唔系一般人啊，系有一个能力去分析嘅，同埋好多细节咧系会被忽略。例如话，虽然中国解放军、中国军队东部嘅战区咧就对台湾发动两日军演。只不过呢台湾方面呢就派出咗两个官员啊是去咗华盛顿。一个叫国安会嘅秘书长吴超涉，一个是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吴超涉呢亦系前任嘅外长。佢唔系啲乜嘢国民党啊或者立法院里面嗰啲咁嘅韩国瑜啊呢啲呢并非官方嘅人士，而系正式有官职。国安会嘅秘书长系非常之高级嘅。是官方是訪問華盛頓，這個照理來說就已經是踩過了中國那個所謂的中美三個聯合公佈建交的紅線，就是你美國不承認台灣或者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你不應該接待一個官方賴清德總統名下的國安會的秘書長和外交次長，但這方面已經不出聲，中方不出聲，沒有任何的反應，冇任何嘅反應，係咪即係軟弱？定係咧？其實佢作啲其他嘅部署，你唔可以一味咧咁好樂觀咁啊！而家大陸咧冇聲出啦，係嘛？打到佢懵曬，未必。因為另一方面喺種種嘅跡象嚇、啊，就係、是、咧、中國嘅反制咧，就係、是、大規模咧係拋售美國嘅國債。嗱、啊，呢啲一味抽售美國國債咧，就會對呢個 Donald Trump 造成中方認為一个更加长远的威胁， 就唔止咧，就係加關税啦，係嘛？因為截至咧美國時間喺星期三咧，美國十年嘅國債債息咧係高見咧係 4.51 厘，大升咧21点，而三十年嘅國債嘅債息咧係飆升至5厘以上。呢、這個咁嘅升幅咧，就即係話債券咧喺市場咧係遭到大規模嘅拋售，令到佢嘅債價咧係大跌。嗱，呢個咧就係一場賤賣。當然，中國咧而家你嘅大規模拋售國債咧，對自己都冇好處，因為咧你而家大規模掟嘢出嚟，嗰啲貨係越掟越平嘅。即係話你中國掟咗美國國債收翻嚟嘅外幣或者美金咧，你會越嚟越少。但係佢今次咧唔理你啦，呢一場咧係一場大出血、大屠殺同埋大攤牌嘅生死之戰。對於中國嘅習近平嚟講，咁所以咧嗱，你入大拋國債之下，對於個金融經濟方面又對美國嗰方面有啲乜嘢嘅可觀啊嘅一個進攻咧？嗱，呢個美方咧就係你講到錢咧，就一定要咧係不能夠等閒視之，係嘛？ 係啊，冇錯。咁啊，其實呢場關稅大戰咧，背後咧亦都係一場咧公關嘅大戰，各自咧喺度宣傳緊呢個自己會必勝。咁啊，外交部嘅發言人毛寧咧就發表咗条咧毛泽东寒战时候嘅影片啊，里边咧毛泽东就话啊，要打几耐，我哋就打几耐，一直打到会胜利为止。咁呢啲亦都系咧某种嘅政治宣传，就表示咗中国咧奉陪到底嘅决心。咁但系头先你讲话抛售呢个美国国债咧，其实咧日本咧亦都有抛售，就唔系净系中国。不过咧就好多小粉红战狼咧就喺度沾沾自喜。就話 Donald Trump 咧點解要暫緩90日咧？係因為咧中國拋售美國嘅國債，所以咧就 Donald Trump 咧就動搖啦、熬底啦。但係唔好錯誤地，大家要留意，最後中國咧係冇豁免到呢個關税嘅，依然係125%或者而家嘅145%。所以咧呢個小粉紅咧自己咧自嗨咧，其實係冇用嘅啊，因為咧而家成個中國嘅工業生產咧已經進入停頓。好多嘅订单已经系截止，同埋咧唔再开机啊，遣散好多工人，因为大家预言到，就算呢场关税战咧，大家最后倾得埋咧，都系一个咧佢哋唔能够负担嘅工业成本，所以而家咧就唔好话哀鸿遍野啦，但系大家已经知道咧，未来嘅一年咧系一定系好似饮雪水一样，所有嘅出口咧都将会咧就受到影响同埋停止。咁而家咧，有部分嘅呢啲小粉红或者官方嘅宣传就好好笑嘅。佢话我而家月入2-3千元人民币，关税大战关我乜嘢事啊？咁好好笑啦，因为咧呢啲就好似香港一样，就有啲人咧就话我而家咧就系领紧综援啊，或者住紧公屋，你哋关税大战关我咩事一样？ 可以咁讲嘅。 但系呢啲人咧就永远忽略咗，其实经济咧。在經濟的蕭條或者是這些關稅戰之下，其實是沒有人可以逃避的，因為經濟現在大家都知道是一環扣一環，譬如說現在做出口外貿的企業，譬如說上海、廣州、深圳等等，他們面對關稅戰的時候，他們沒有這些美國的市場，他們有兩個選擇，一是就執笠就散水走人，另外一個選擇呢就是改為針對內需，即是話咧中國國內嘅市場。咁但係其實本來呢啲內需嘅市場咧，已經有另外一班比較細規模嘅公司做緊嘅啦。咁如果呢啲外貿公司轉為做內需咧，就變成內卷。嗱，有人話咧，如果係呢啲外貿公司轉為做內需咧，將會係降維打擊。咁咩叫降維打擊？即係話其實佢哋咧做開國際市場咧，無論佢哋嘅 marketing 啊，无论他们的资本啊，无论他们的广告宣传呢，都是国际级的。即是说等于一间 4A 的国际广告公司，现在不做国际的广告了，不做百事可乐了，不做可可乐了，不做麦当劳了，而进而呢就做中国市场内部这些这样的内销的食品。那你想想那些原本做开国内市场的公司，它哪里能够抵挡这些做惯外贸公司的这样的 marketing 策略或者它们的资本，那于是这些公司就会消失咯，这些人就没事做咯，那一层一层推下去，那最后回去耕田而已嘛， 咁唯有翻老家耕田最稳阵啦。咁但系唔系净系你耕田啊嘛，所有人都会翻去耕田噶嘛。咁到时就系农业嘅内卷啊嘛。咁啲农业嘅价格咪越嚟越低咯。今年好多报道啦，啲蓝莓啊或者嗰啲士多啤梨啊，全部系割价倾销啊嘛，因为全部冇市场同埋生产过剩。咁当生产过剩，所有人翻去农业加耕田嘅时候，你原本领二三千蚊嘅人工嘅呢啲咁嘅民工啊、农民啊，你谂下你仲有冇二三千蚊人工？可能一千蚊都冇啦，陶生系咪啊？ 嗱，你头先呢个咧就是、小粉红嘅解释咧，就系话吓嗰啲做开外资嘅厂，既然咧冇订单，可以咧继续开工，系做翻内需。嗱、這個、呢个咁嘅理论咧吓，其实现实上行唔通咧就系、是。如果而家香港啊嗰个旅游业不景，啊大陆嗰啲人又唔落嚟消费，喺尖沙咀半岛酒店嗰间米芝莲嘅嗰间西餐厅叫 Geddes， 啊佢可唔可以话喂我日日都喺度拍乌蝇，已见到出边啲人买两餸饭买得咁旺，不如我 Geddes 啊将佢降级，系做内需，系改为做茶餐厅咧，系嘛卖呢个火腿通粉咧，啊同埋西多士 两餸饭 咧。同埋两餸饭呢，定係你问下个老板加道理，如果冇客我宁愿 Geddes 嗰间米芝莲餐厅係唔开，係咪然后出面写个叫 close， 都唔会降格係做茶餐厅或者两餸饭呢。呢啲係完全不懂经济常识。又举例嚟讲，喺香港嘅跑马地黄泥涌道嗰条电车路，沿路你睇到嗰啲铺头呢，係半个世纪以来都係卖高级的家私装饰、水晶吊灯、意大利梳化，系咪？而家咧就全部吉晒，嗱嗰度咧吉晒嗰啲铺头咧系触目惊心嘅，系有咧香港嗰啲 KOL 走去专门拍嘅。咁因为嗰啲铺头嘅业主咧，亦都系长久以来三代咧已经咧喺甚至系战后啊冇几耐已经买咗，所以佢唔会咧系趁平咧系出卖呢啲铺租，佢亦唔会将呢啲铺咧。是改为做大妈的足浴同埋咧指压，系嘛，同埋咧系攞嚟做咧诶呢个揼骨。佢宁愿将成条黄泥涌道沿住电车路啊，嗰啲十几廿间数以十计啲咧高级嘅家私铺咧，全部咧系冻结。你入到去咧系空溜溜清晒仓，系嘛？佢点会同你内需啫？吓，当然而家你好多小红书啊入嚟啦，你入嚟跑埋地打埋卡啦。上面有个咩圣马加利定教堂定咩？你去养和医院门口打卡啦，啊！你去呢、這个Amigo 啊，嗰间西餐厅门口打卡，圣保禄啊，嗰间女子中学啊，够好够历史啦，系嘛？你又嚟打卡，打卡我开，你就走去嗰扎灯饰啊、家私铺嗰度啊，而家改装成为啊，系做两餸饭，你去嗰度买个饭盒出嚟喺个地下度踎喺树，佢宁愿叫宁为玉碎，就不为瓦全。所以熟悉香港消费市场结构都知道，无论是海港城定系黄泥涌道嗰一排啊，系卖开意大利灯饰同埋家私嘅铺头咧，都系香港传统嘅贵妇嚟嘅，啊，身光颈靓嘅，佢哋系三精九烈嘅。如果冇得食咧，佢宁愿咧系好低调咁样咧，系离开嘅。佢唔会咧当正嗰条街系砵兰街，企喺树搔首弄姿。呢啲咧系经济消费嘅常识学。咁你要成个。啊、香港咧系要降级咧，都唔系未见过。旧年咪试过中环嘅置地广场门口啊，系咪突然间摆晒地摊嘅？呢啲咪内卷咯。成个兰桂坊而家冇晒西人，冇咗爵士乐嘅酒吧，而家变咗中国啊北方嗰种咧开火锅店，咪系内卷咯。有啲地方可以内卷，譬如话成个兰桂坊冇问题。啊！呢、這個咁嘅地方本來啊個出身咧都係你聽個名叫爛鬼坊、爛鬼樓，哈哈就本來咧就已經唔係話咁正，係因為泡沫經濟咧係令到好多西人聚集，所以過去三十年變咗個神話啫。而家咧將佢仙女奇緣變翻落去灰姑娘咧冇問題，之但係咧好多係唔變得嘅，係唔可以 downgrade 嘅，係嘛？咁所以咧就。啲小粉红咧就远远系低估咗今次美中之间贸易核战啊带嚟对双方个杀伤力。呢个杀伤力咧就系而家就睇下边个准备得咧系更加充足。至于抛售美债咧，相信 Donald Trump 嗰边啊，亦都早有评估。 這個問題不是說今天才發言，早在十年八載以前，中國自己那些戰狼的言論都要恐嚇過，說你逼得我太緊，我可以拋售美債。咁啊，確實咧，而家美債嗰度咧，嚇嗰個咧，誒，亦都係對於美國嚟講咧，都唔係話一個危機咧，都係一個咧警號，因為咧佢個債務問題係嚴重，總共咧36萬億啊嘅美元，佢每分鐘嘅利息咧就要高達係200萬。呢個咧，美國一位咧著名嘅對沖基金，一個叫橋水聯合公司嘅創辦人，佢個名叫 Ray Dalio， 嚇佢喺嗰個Twitter 嗰度警告嚇。佢而家你嗰個國債咁高咧，嚇國際貨幣基金預測 IMF 到2034年美國每年嘅利息支出咧會達到17,000億美元。嗱，呢個咧數字咧正正就係 Donald Trump 係要打破全球化，同埋咧向呢個美國東西岸啊，不嬲都已經咧係享受慣泡沫經濟同埋低通脹嘅人口咧發出嘅警號，就如果你而家唔做嘢咧，成個美國確實係瀕臨破產。呢、這個類似1976年華國鋒捉咗四人幫之後，突然間爆出真相，話中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嘅邊緣。話雖然呢啲咧國債危機可以透過適當嘅重組同埋貨幣政策咧係嚟到管理，只但係咧應該將啊嗰個債務啊啲風險咧係分散啊，係到其他，而唔係試圖咧喺短期內大幅度咧嘅重整。咁咧就呢個國際貨幣基金啲警告咧嚇，呢個美國啊一定要削減開支同埋增加税收。呢個咧喺舊年啊嚇呢個咧國際貨幣基金會嘅報告，美國債務負擔咧係會影嚴重影響政府預算同埋經濟增長。削減支出同埋增加税收呢個唔係 Donald Trump 馬斯克發明嘅，係國際貨幣基金會個報告咧係嚴正咧係嘅指引。所以他們現在做的就是這件事，加關稅和削減聯邦政府的冗員的開支，目的就正正就是符合這個經濟的常識規律。但是隨著中國拋售國債，我想即是美國那裡他視之為一個升級的挑釁，你要 Donald Trump 在這個時候蓋牌他絕不可能，所以會刺激到他下一步是什麼呢？就宣布凍結所有中國紅色家族官方或者私有在美國的資產，包括呢個曼哈頓啊、中央公園啊、紐約的地產，同埋呢洛杉磯啊、羅省比華利山嗰啲豪宅。雖然呢就最近嗰場大火燒緊一啲，嗱你逼到呢個 Donald Trump 咁樣呢，即係呢紅二代同埋呢嗰啲啊中共高層啊嗰啲長期嘅高級嘅貪官呢，就直接喐到佢嘅利益，同埋進一步可能呢是將中國人在美國的那簽證全部結束，或者公布一個是驅逐出境的中國人的名單，或者不是驅逐出境，更惡的就是拘留，是不讓他出境，扣為變相的人質。在此之前呢，就美國一定要宣布叫美國外資的高層人員在上海、北京那些要撤離的。這個戰爭一旦開啟，我一早已經講過，它的升級不是人能夠所控制的，到時 Donald Trump 又好，習近平又好，火氣上頭，還有那個巨輪已經開始了，已經是叫不到停了。這句說話是丘吉爾總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之後，在他回憶錄裡面是指出的，所以他說不要興起戰爭，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原理是一次大戰曾經出現過的，就是動員了。当未是真的打仗的时候，譬如说協約國和軸心國就已经是动员的时候，那就是本来未打但结果都要喐手的了。因为一动员之后，大家的战争机器一喐动就不能够停止。那这个当然是100多年前的情况，那但是100多年后的经济战争现在其实就是等于动员了。首先是关税战，跟住如果你抛国债呢，你又启动了另外一场战争。因为根据一些经济学的分析呢，其实美国为什么长期是逆差呢？这个这样的情况呢，照计如果是这样逆差之下呢，美国的经济或者国民的经济状况应该是很差的。好像很多即第三世界国家那样，你都是逆差的。咁點解美國可以呢？因為美國就係因為全球咧都係使用美金，佢可以印銀紙同埋發國債，你其他嘅國家咧都要買佢嘅國債， 包括日本、包括英國、包括呢個中國等等，呢啲全部咧都係購入咧數以千億計嘅美元嘅國債。咁好啦，咁美國就因為有呢啲國家嘅支持，我括住啊，所以佢嘅經濟力量依然好強勁，依然咧可以咧咁多嘅金融嘅資產咧繼續喺全世界流通，繼續咧可以咧咁樣去大規模咁嘅消費啊，大規模咁樣浪費。嗱呢個咧其實係幾十年來咧美國嘅經濟模式啊。咁但係如果你喺國債上邊咧行人止步，或者係用作為打擊美國嘅手段咧，可能下一步就係好似 Donald Trump 話唔排除啊，包括呢個財長貝森德講。將中國的企業咧踢出呢個華爾街，即係話咧唔容許佢哋喺美國集資。嗱呢步咧唔好笑啊，可能一夜之間發生噶。將中國嘅華爾街嘅呢啲咁嘅企業咧上市咧，全部趕走。嗱咁樣做咧就係另外一場動員啦，將大家嘅經濟戰爭咧就提升去到咧。債券同埋華爾街嘅集資方面，咁如果去到咁嘅地步嘅時候咧，嗱真係離戰爭不遠噶啦嚇，下一步 呢個一定會打添啦，點會唔打啫？啊，大戰啊，那個近因同埋導火線啊，導火線未必係同錢有關，但係個近因同埋遠因一定係同經濟啊大蕭條有關，一定係同我大量唔見咗錢有關，一定係同因為我唔見咗錢，所以我生死存亡啊係有關。啊！嗱，而家咧咁嘅美債咧係咁樣，如果俾人懟咧，係有一個咧對於美國嚟講喺理論上咧係有一個風險嘅，係嘛？因為而家美債咧係超出一個咧國防預算，啊，佢嗰個利息咧係隨時咧係到期，係嘛？尤其係咧當各國喺理論上不願意持有美金嘅時候咧，就會咧係出現咧美債咧嘅爆煲。以美債咁大嘅規模咧，如果出現大量平倉嘅拋售咧，將為災難性。所以而家咧 ，Donald Trump 最尾就要賭咩咧？就係賭呢個世界到底信唔信美金啦。所以佢今次啊，呢個70多個國家爭相歸順，咪同佢傾咧，係令佢輸出一口氣。就係起碼絕大多數嘅國家，而家包括歐盟最新咧都係願意嚇，我唔會再反暴，我唔會再報復制裁啦。啊，包括歐盟在內啊，同埋咧世界各國有70多個國家，越南啊、柬埔寨呢啲咧，其實係向美國歸順咧，即係向美元歸順。 冇錯， 佢最後一道防線就係美元，啊，因為你人民幣走向國際化遠遠係未成熟嘅，啊，你而家喺呢個時候咧用人民幣去冚美金，啊，借住呢個國債攞嚟做供幹咧，可以講話而家咧係為時尚早，過多50年啦，啊，如果你有機會嘅話，咁另一方面你要揸住人民幣你去買乜嘢？呢個世界上問俄羅斯嗰度買，一定係問沙地阿拉伯嗰度買石油咧？在这个情形之下 ,Donald Trump 已经吹鸡下令归边，你觉得下一步中东是会买边边呢？所以现在是向一个这个世界金融大战，由这个关税大战会发展到金融大战、经济大战，最尾就会升级到热战，就是炮火连天，真正的大约战争。 还有去热战之前呢，还有一场叫做汇率战争。现在是关税战，关税战之后美债战。美債戰我都覺得咧，不成氣候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仲有日本啊、台灣啊、新加坡啊 hold 住噶嘛 ，hold 住，仲有歐盟其他國家、英國啊， 係啊， 佢哋會撐住嘅。因為去到呢個地步嘅時候咧，美國就要睇究竟你個忠誠度。如果你喺呢個時候拋國債咧，即係你係敵人，唔係自己有 ，Donald Trump 就會收你皮噶啦。所以我唔擔心美債呢場戰爭，但係跟住落去第三場咧就係匯率嘅戰爭，因為而家中國已經啟動咗啦，因為佢將人民幣貶值，咁希望咧可以彌補關税嘅損失啦，同埋咧增強佢其他國家嘅出口啊。咁呢個匯率戰爭咧，嗱呢樣嘢就係睇下大家兩個國家嘅所謂嘅本錢同埋佢哋嘅資本有幾強。因为呢个是双刃剑嚟嘅，如果你降低这个汇率，中国咧系会加强个出口，但系调转你个进口咧系会加价不少，亦都系灾难性嘅，会令到所有嘅民生用品啦，或者系嗰啲饲料啊，甚至系天然气啊等等，全部咧都会加价。咁你形成个国内嘅通胀，呢个通胀咧系咪你自己个国家食草可以搞掂咧？嗱，依個唔得嘅，因為今時今日唔係講緊 七八十年前咧嘅中國喎，嗰個時候嘅中國你真可以食草喎，係嘛？大躍進啊，呢個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嘅時候，你鎖國你全部咧係自給自足喎，你唔需要靠外國喎。而家你唔得喎，所有人揸慣車啊，所有人咧都係開暖氣啊，所有人咧都要食肉喎。咁如果你咁樣降匯率嘅情況之下咧，你係一個自殺式嘅攻擊，我認為係。咁但係 呢個大豆啊嗰啲嘢，你可以咧嚇玉米啊，你可以唔由美國入口，你可以巴西買，但係你用美金買啊嘛。 係啊，人 哋 咁 你將 人 民幣去又唔收人民幣啊嘛？你可唔可以稅到啊？委內瑞拉啊、巴西啊、俄羅斯啊、中東沙地阿拉伯一夜之間答應用人民幣交易嚟到救你咧？ 嗯 啊，當然冇呢個跡象。嗰陣時攞人民幣貶值，你嗰度買入口咪更加貴咯。美國唔賣俾你，你唔益美國啊！你餓死啊 ！Donald Trump 唔緊要，但係其實咧呢個咧對自己亦都係一個殺傷嚟。啊，至於國債嗰度，你拋得咁上下，你亦都會停，因為你要發覺咧越拋咧就越平。咁平咧就會美國會發動其他嘅盟國咧去加入，話俾你聽嗱，我打贏呢場仗，世界新秩序由我重新塑造，我係霸主。嗰陣時啊，其他國家敢不從咩？你而家睇下關稅呢一場嘅大歸順就知啦，係咪？ 嗯， 所以咧，其實中國手上嘅牌咧依然係有限，依然係有限。嗱，而家你就睇翻到而家你就知啦。本來香港你好好地，你唔好搞彎佢咧，而家係一個非常之珍貴嘅出氣口。如果香港嗰陣時你真正維持一個國際貿易嘅自由港，係咧一國兩制。啊，唔係由中國啊全面咧係實施管治權嘅話，呢、這個時候香港啊呢條氣口啊係用嚟救你，但係而家冇埋，因為你自己封咗七成，用呢個港版國安法，學阿林建峰話齋係大石砸死蟹，大石砸死蟹，而家唔係 Donald Trump 砸死你香港啊，係你自己港版國安法砸死咗，然後剩翻個三成，而家美國同埋西方咧就成李桂園求仁得仁，嗱、啊、跟住而家點咧？就當然係港元同埋美金嗰個聯繫匯率會受到極度嘅衝擊。 嗱，冇錯，依個攞命啦，因為香港係掛美金嘅。咁如果就算人民幣貶值加強出口咧，咁香港咧依個位咧，其實如果掛美金，等於你企喺美國嗰邊喎。 係 換句話講咧，你係對於嗰個經濟嚟講咧，你係強喎。你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咧，啊。咁系冇着数嘅，别调转，即系话简单而言之，中国大陆嘅人嚟香港消费咧，佢系觉得唔抵嘅，因为 更加贵啦， 因为更加贵啊嘛，咪更加多人唔嚟咯。 咁你点样输入专才啊？又 咁香港有咩着数？斋 噏啊，系咪啊？ 系啊， 所以我上一集讲啊，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你而家要紧急问你嘅阿爷啊，而家咁样搞，我香港点啊？ 因为人民币贬值对香港嚟讲冇着数噶。 当然冇着数啦，系嘛？呢啲叫咧食山埃就到老虎啊！啊，毒嗰只老虎系啲好蠢嘅办法嚟嘅。啊，呢啲咁嘅啊经济不入门嘅理论咧，呢十年八载系听过唔少啊。如果得嘅话，你而家中国香港特区率先行人民币啊，有人提倡过噶。十几年前都有人提倡过，不如你废港币行人民币，你喐咯，做咩唔做先？系嘛？所以而家大镬啦！呢场山火啊，好似洛杉矶咁，初初喺加州北部，嘣嘣嘣一层层咁烧紧埋嚟啊！而家香港就系好似上一场加州山火嘅比华利山啊，本来啊远远地啊见到十公里，跟住五公里嗰条火场啊系向一道路拱埋嚟，拱到埋嚟呢个比华利山山脚嗰啲人，你见到啲明星开始收拾细软，史提夫史匹堡、汤告老师嗰阵时啊，系嘛？喺度收拾細院嘅時候，你中國嗰啲富豪啊，你仲唔走？啊走嗰陣時候，你裏邊仲有幾多個舊明朝家私啊？係咪張大千富普石啊？快啲執細院啦，係咪先啊？啊而家你咁樣殺埋嚟啊！香港特區政府有啲乜嘢應對嘅措施咧？你同上邊有冇一個緊急溝通嘅渠道咧？香港工商界點咧？打工仔點咧？港元嘅未來匯率係點咧？啊！呢、這個唔係話你跟隨大陸啊，係去禁止荷里活電影入口啊，就可以解決得到嘅，係非常之大鑊。而家中國咧，另一招果然啦、啊，就咧即刻宣布禁止荷里活嘅電影啊，同埋美國嘅影音進入串流平台。呢、這個我絕對贊成，因為荷里活電影工業啊，呢十年八載拍嘅係垃圾， 整一套白雪公主咧，係整個黑妹出嚟，唔係黑妹啦，嗰、那個咁嘅拉丁裔嘅出嚟咧，啊喺度反潮流，啊然後咧就喺度咧呢、這個咁嘅女主角咧係到處挑引支持巴勒斯坦哈馬斯恐怖組織同埋譴責以色列，結果咧自己攞嚟賤，成套戲瓜老襯，冇人買飛去睇，蝕得起碼咧係蝕億幾兩億美金。嗱呢啲咧就荷里活自己攞嚟賤。我絕對贊成中國是禁止荷里活電影入境，只不過咁你話要內需，跟住咁多數以千計萬計嘅戲院，你用啲乜嘢戲去上咧？你係咪開放港產片咧？係 啊！ 你個特區政府識唔識利用呢個機會啊？係同中國講叫個羅淑佩啊，定係咩嘢？即刻訪問北京。既然咧你唔係引入荷里活電影，不如你空咗嘅嗰啲戲院俾我哋放港產片，拍唔切都好，將過去四十年來，新藝城、邵氏、嘉禾、德寶嘅電影精華係攞嚟放，攞去大陸啊，去填補呢啲咁嘅戲院嘅空缺，由頭放一次。你覺得你個阿爺會唔會睇你咧？嗱，睬你都傻。你如果你可以傾到翻嚟咧，我光明，我呢個風雲谷即刻唔做。 本來咧，九七年香之前嘅香港咧，就係、是、喺所謂東西方的角力或者冷戰之間咧，就係、是、如人得利，發咗幾十年。其實本來香港喺呢場貿易戰裏邊咧係有機會嘅，因為人民幣貶值嗱對香港係不利嘅。但係同時間 ，Donald Trump 而家暗示或者將會做咧，就將中國嘅企業咧踢出華爾街，唔俾佢上市。咁本來香港好多嘅 IPO 咧就冇喺香港上市，就去咗美國華爾街啊，於是咧就揾美金。咁如果真係踢走呢啲中國企業咧，本佢翻翻嚟香港咧，香港嘅 IPO 咧係有運行嘅。但係你敢唔敢喺呢個時候咧攞呢個著數咧？或者喺呢個時候咧，你啊趁住呢個人民幣貶值嘅時候咧，你調轉啊，你係將佢香港嘅強勢嘅經濟咧，就嚟呢度叫嚟呢度投資。因為香港係掛美金啊嘛，你掛美金即係賣美國佬堆啊嘛。 你啲親中老左自己都識講啦，香港係所謂東方明珠啊嘛，喺冷戰時代點解香港會發達啊？係除咗你哋偉大祖國啊，嗰啲東江水平價同埋嗰啲豬肉啊，係咪就係因為佢喺東西方之間個冷戰嗰度維持一個類似新加坡韋小寶咁嘅地位啊？舐 兩邊啊嘛，俗稱係嘛？ 今次咪好簡單咯，中國禁荷里活電影，你香港咪可以大規模輸入。然後在小紅書就叫啲大陸仔大陸妹落嚟睇啊，壯志凌雲喎 ，Top Gun 喎，你敢唔睇？喺大陸冇得睇喎，《職業特工隊》第十集喎，係嘛？湯告老師喎，有新嘢喎，你會唔睇？係嘛？你咪湧落嚟啊，孭住個背囊咪睇《荷里活自由行》咯。然後你大陸你香港四十年，你喺片倉嗰度揾翻半世紀嘅精華。由新馬仔鄧寄陳至到周星馳同埋周潤發嚇嗰啲，將嗰啲片啊係全部湧入大陸，係由於品海同埋陳建勳嗰啲經營嗰啲戲院咧，係全部推出。喂，嗰啲大陸人一樣睇嘅，係咪？因為好多人未睇過啊，係入到個戲院裏邊睇翻嗰套叫做咩叫做啊德寶嗰套啦，係嘛？叫等待黎明啊！英伦琵琶啊，系嘛，灵气逼人啊！睇翻周润发以前啊，钟楚红嗰阵时几靓啊！你而家咪可以咪有个空间咯，系嘛？香港特区，你会唔会向中国嗰度而家捉住呢个机会啊？啊，你敢唔敢啊？啊，本来呢个你咪你香港个独特嗰个地位啊，系咪？你喺度吹，而家咪要睇下你行动嘅时候咯，大家一齐同仇敌忾，系去对抗 Donald Trump 啊嘛！我冇理由中國啲戲院線俾你打瓜噶嘛，因為我棍荷里活喺呢個時咪互補啊，係咪中港互補啊優勢？你會唔會啊？佢肯唔肯啊？呢啲時咪見真章咯，一咩國兩制啫，係咪？唔好吹水呃人啊，係嘛？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